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又是我哋三个啦， 我哋三个今日有啲唔同咗，话喺第二集我哋阵容上已经出现咗变动啦，系有个成员离开咗我哋嘅，好遗憾，佢走得特别快，佢做咩事走咗啊？佢 请假一天嘅， 请假一天嘅， 冇错噶， 系冇错噶，系啦，咁我哋你介绍下我哋嘅人选先啦。 嗱，今日咧我哋就系男。女多領事 是啦，我仍然是你哋嘅黃先生。 我哋嘅新成員咧係串顧， 係佢自稱自己為串顧。你講下嘢得噶啦，你嗌下，係啦，好啦， 串顧 係你繼續係多利士小姐噶。好啦，我哋今日講啲乜嘢啊？ 今日咧， 今日靠你噶啦噃，你坐曬中間，不嬲都係坐中間嗰個話事噶啦，你都知噶啦，我依靠邊站嘅啫嘛，你明白？ 大家要我又離開咗鏡，我係第二次啊上嚟， 得噶啦，點？ 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男女拍拖消費 AA 制， 系啦，点解有个咁样嘅话题话题出嚟先嘅咧？落飞有咗啲冇啲嘢， 因为拍拖要使钱咯。 拍拖梗系要使钱啦，唔拍拖就唔使钱噶，唔系拍拖唔拍拖都要钱噶。其实唔拍拖单身都系要钱噶。OK， 生活都系要钱噶。OK， 系咪有啲？ 但系佢哋嘅消费系共同噶。 冇错，个消费模式系唔同咗嘅。 一起食饭，一起睇戏。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好啦，我想问一下先啦。嗱，嗰个而家佢喺度系咁睇稿，唔知做乜嘢。我以为佢好似做新闻报道员，一阵咧嗌佢啊报新闻啊你。好啦，佢就照读咁就得噶啦。佢以为系，其实错晒噶啦。你好啦， 就系咁样呃咗我上嚟咯，又为。 喂，唔好成日讲呃啦，我咁样呃埋好多无知妇孺噶啦。喂，嗱呢个又话上集话俾人呃，呢只我又话俾人呃，我集集都呃几件噶嘛，唔掂噶噃。OK， 咁好啦，你点样去睇呢个 AA 制呢个定义先咧？或者你自己讲下先啦。 首先，我哋三位系赞成啊，反对啊，有啲咩原因呢？ 系啦，我哋觉得咧，其实我哋用翻，其实我哋用男女角度去睇翻呢个 AA 制噶嘛。 嗯， 系啦，咁我讲先啦，我因为又系得我一个男仔嘛，我自己就觉得咧，天下间冇一个男人系反对 AA 制先嘅，系好恨嘅，即系你同我讲话，喂。你譬如你同我讲话，今晚食完餐饭，不如我俾翻啦，心里面哇正啊，但系佢唔系几好嘅咁咯，你会明白会有啲咁嘅嘢，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当然你话有啲男仔可能好似有啲男仔系揸住架玛莎拉蒂，又揸住只带住只地通拿嘅，咁梗系啊，你唔请人食饭，直头啊翻到屋企啦 ，OK。咁你咧？你哋又点咧？阿川姑你 先啦， 系啦。 其实我又冇话支持或者反对，因为要睇唔同嘅 situation， 嗰个情况都唔同嘅。即系如果你我嘅经济能力好过你，虽然我唔系好经济啊，我请你食有乜所谓啫？唔好话 A A， 我请你食 ，O K。 型呢啲咪型咯？嗱，依家食饭佢嘅，我惊跟住继续咧。 咁所以你话男女朋友再深入啲，咁你哋两个应该磋商一个你哋觉得舒服嘅状态咯。 系 呢个同人哋冇关系啊，你唔需要令人哋点样睇嘅。 好，咁你呢？ 我啊觉得因为男女嘅角度系有唔同嘅， 系。 但系初拍拖，如果讲到出面。我哋应该是 AA 啊，定系你俾晒，定系我俾晒？ 系啦，即系$83系每人4.5咁样嘅，一间要 OK。 系 咯，系咁 呢个留翻一间点 ？OK， 得一间讲 OK。但我想问啦，嗱，唔系一定系情侣先会一齐食饭噶。如果譬如话我想追求某一个女仔，咁譬如话我想追佢，咁我想追你咁样，我约你出去食饭，咁点咧？嗱，唔系 base on 男女朋友嘅关系啦，你会觉得系点咧？ 作为朋友更加应该 AA 啦。 咁但系嗱，你要明白喎，喺男士嘅角度嚟讲，死啦个女仔同我 AA， 咁你即系冇感觉。 friend 松特 ，friend 松特系啦 ，friend 松啦，哎啦，咁就死啦，系咪先？ 你唔知而家坊间有啲男士话，喂，我第一餐就要同个女仔去食麦当劳，就试下呢个女仔。 咁我请得起啦，你食尽啦，$100啫，俾够你200加埋个麦旋风啦，好唔好啊？俾到你尽啦， 好吸引啊， 好吸引系咪先？ 系咪先？俾 系咯，又将军汉堡，又猪柳强，乜都有啦，系咪先？真系有嘅咩？有冇男仔咁样约你先？ touch wood 就冇喎， 唔係真係冇嘅。 做咩要 touch wood？ 即係 touch wood 冇嘅，佢係講話 touch wood 冇嘅。但係你今日 應該下一個就 下一個約去食 KFC 嘅 ，OK？ 佢嘅經啊嗰啲咧 ，OK 嘅啦。你睇下紅曬嘅喎，塊面係紅曬嘅， 即係好熱啊！我覺得而家 係好熱，好 hot 嘅。咁你咧嗱，我哋頭先講咗男女朋友，咁唔同男咁如果係男即係約會休約會啦，唔好休會約會嘅時候，你覺得係咪應該係男仔俾曬嘅咧？ 应唔应该就冇咩特别要条件嘅，不过多数都会就真嘅， 多数都俾佢请系嘛， 系啦， 豁出去俾佢噶啦嘛。OK， 咁啊，我想问下，咁如果你哋都大家都会觉得呢样嘢嘅话，咁你哋有冇啲朋友例子啊、案例啊，系关乎于 A 制嘈交啊、闹交啊呢咁嘅嘢嘅咧？ 嗱，近排喺网上面咧就睇到一个古仔。咁咧就拍咗三年拖，咁但系分过手几次，咁咧 根本真系有问题噶啦。 睇戏如果系个女仔出咗嘅咧，个男仔就会负责晚餐，咁个晚餐咧就唔会俾个女仔嗌得太多嘅。 吓，点解咧？ 我都唔知道，应该唔系 即系 点 啊？即系我想问，即系如果今日系睇到 2D 嘅。咁啊 ，suppose 可能系差零百蚊咁啦。咁咧最近咧嗰餐饭咧去食披萨盒。系嘛？ 过咗啦，你冇食好耐啦， 蛋好啦咁。 哦，咁如果睇嗰套 3D 仲要 IMAX 嗰啲咧，啊死啦！咁啊，今晚贵啲啦，今晚要食法国菜嗰啲咁样噶啦喎，要。 所以如果成个情况调转嘅话，如果系女仔俾咗唔系，应该系男仔买咗飞嘅话，女仔负责晚餐咧，个男仔就嗌超多嘢。 咁我跳楼都买飞啦。 超多嘢之余，仲要食唔晒。 点解咧？点解个男仔咁样嘅咧？我想知嘅系佢咁最后系分咗手嘅。 他鋪文就是我應該可以怎樣啊大家 幾歲啊那個 不要 說你又看的你又你哪有看回來的你 網上 即是那些登高網那些是不是即登高網是不是但如果你反過來你覺得呢你不要他們是情侶來的嘛 是 本身他們已經分開即有分開過幾次有些漏雜的啦即本身有些問題的啦可能不是因為有些未必是因為那個可能上次是因為那個叉雞飯啦可能上次是今次是因為才會看戲的那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有個男朋友是這樣對你的話你會怎樣 哇我想不會發展到男朋友 喂，你唔知喎、 啊。咁第即系第一餐饭已经系咁样。 唔系有啲男仔好豪噶嘛，一开始型噶嘛。 一齐咗之后就跟跟跟。 系啊，一开一即系一开始，我哋咁样食日本嘢啊，听日食法国菜啊，跟住然之后同你拍咗拖之后，哇！ 你笃两粒鱼蛋好啦。 跟住麦当劳出咗个新包啊，一齐食啦，嗰啲嚟噶啫嘛，肯定系啦。咁如果个男仔系咁样嘅话，你会点咧？ 我谂要同佢倾下，点解会咁样、啊、 都分手啦，都仲倾乜？ 咁如果倾分手就唔使倾粒油，佢咪分手咯？ 哦，咁即系你都会介，即系你都会介意佢咁斤斤计较，而唔系在乎于嗰个钱银上系多与少啦。 系佢嘅人品嘅问题。 OK， 咁你咧？ 我觉得沟通好紧要啦，当然事前事后。 即系点啊？唔明。 事前事后， 好似做乜嘢？好好认真咁样，死紧啊！佢好唔放荡啊！咁 sorry 唔系放荡，好唔放啊！隔篱阿尊哥都第一次都好放哦、 啊。我人不嬲都系好， 好抛咗个枷锁噶啦，佢已经 不嬲都好多锁。 系啊，抛咗个枷锁。OK， 你讲，因为本身你好惊系嘛， 系啊， 你惊今晚有啲咩事咧，就以后就俾人封锁咗。听日真系食猪肉蛋汉堡系嘛？听日就 冇啊，我好独立噶、啊。 系咩？咁样噶、啊，即系你冇 A A 嘅，你自己本身 得啦。你要朱友强啫嘛，俾你咯。 系咯，哦咁样嘅。咁如果你个男朋友系咁样嘅情况底下，你会点样啊？ 会点样？ 即系咯。 应该都冇乜嘢嘅。但系如果系持续一个长时间嘅话，咁就要问一问佢究竟发生咩事。 其实男女朋友之间系应该唔会计得咁多噶嘛，老老实实系唔应该计到咁多嘅。我自己觉得 系因为钱而拍拖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嗱，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男仔嘅角度嚟讲咧，请人食饭咧，尤其是头先我讲到咧追女仔咁样，或者譬如我想追你咁样，我想追佢嘅时候，咁我约你出街食饭 ，suppose 我已经系会觉得我呢餐系一定揽硬噶啦。即一定是要即你要预咗俾㗎啦即你唔会諗住哇佢会即你梗係天方夜谭梗係諗话佢会唔会俾返我呢咁或者佢会唔会真係会俾钱呢咁样呢、這个係即但係佢已经係决定咗佢会俾㗎啦。好啦但係男仔嘅角度有时候点解会咁介意女仔 去，即你俾唔俾冇所謂嘅，其實都已經攬咗啦嘛。但係佢其實就係我哋好憎人哋就係老鳳。其實喺男人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哇！我好憎你老虎，即係你唔。你扮下嘢话俾翻啦，即嗱，我同你关系唔系男女朋友啊，即你扮下嘢攞个人包啊，嗱我实唔收嘅，嗱你攞我都唔收噶啦，一定系噶啦，你唔攞讲句多谢啦、啊，啊顶你乜都冇嘅，即会咁样谂咯，喺男仔嘅角度。 我觉得老讽呢样嘢可能会取决于追紧嘅时候， 系啦， 已经 set 好 default 咗系个男仔俾钱， 系。 咁然之後拍拖咗啦，一齊咗之後，咁先至嚟 AA 制，咁咪會有個對比咯。 咁啱嘅，但係其實喺男仔角度嚟講，拍咗拖之後咧，就大條道理同個女朋友講：，哎呀，今餐你嘅咧，又唔係好貴咁樣啊嘛。喂， 會唔會有人咁講噶？ 係啦， 我講得出噶，我 presentation 嘅問題、 啊。即係咁樣話，哎，不如咁啦，啊，好窮啊，我未出糧啊， 咁其實就應該，咁、 啊、 其實就應該 feel 到噶係嘛？ 咩？ 意識讓對方意識到是不是我要俾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你结咗婚就更加啦，你结咗婚就大家啲钱可能碌鬼乱咗嚟使啦。如果本身唔系特别有钱嘅话，如果系啦，咁啊好啦，咁你哋个睇法又系会点咧？你哋个对于你头先你问咗你嘅例子啦，你讲咗网上面嘅例子啦，你有冇啲咩例子？身边有啲咩朋友咧？ 朋友的例子啊，有 你可以不是你自己的我觉得我很多朋友的，不是 例子，但是我觉得双方都要懂做咯， 即是怎样呢， 即是男仔可能我不知道追，即是第一餐定是不知道是追求的过程，可能男仔 会主动一去拿个人包出来，其实女仔都要主动去问，有意識地去夾返錢、 啊、你覺得你會的？你真的會 啊， 你會的。 同埋有陣時其實即問咗佢唔收，一餐唔收，兩餐唔收，三餐唔收，第四 咁你就第四餐就唔會食。 唔係，我第四次我就會可能我買飛睇戲，我買飛睇，咦我上網買飛啦，咁樣我會咁樣咯。 哦，如果佢仲去的話，首先。即是个男仔已经第一、第二、第三次约到佢， 其实 OK 嘅，系啦，佢都仲 系， 系啦，佢冇下啦吓，我激都系啊， 非常之好嘅， 我激得你讲嘅咋， 我觉得啫， 哎呀， 我系打长 工，好，跟住咁啊，好啦，咁你自己嚟讲，朋友冇话因为 A 制或者各方面嘅原因，因为呢个话题而发生过乜啲问题咧？ 又冇嘅喎， 冇嘅。 是啊，真的不懂得有朋友是这 样、okay.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某程度上 AA 制呢是比一些，即我自己会，我在男士角度来讲呢，会有一个框框框死了在这个、个男尊女卑的这个空间里面、嗯、某程度上在男人的世界来讲呢、有情，即尤其是大时大节啦，尤其是所谓的情人节啦，即是被商家佬搞到好像有些什么情人节啦，白色情人节啦，乜叉情人节啦，印度情人节啦，九啊几样那些情人节呢，口头上那句就叫情人节啦，吓，唔口头上那句咪就系即系叫女朋友节， 消费节 系啦，消费节。但你谂下啦，食饭男人买嘅，花男人买嘅，礼物都系男人买嘅。好听啲，如果你有个回礼，俾个水樽我啊，俾根两粒金沙我啊，仲要系大咩件大陆嗰啲咧，哇！我觉得自己发达咁样噶啦， 回礼， 即系有两座城池嗰啲系嘛，即系你谂下，你要回，即系你哇，大佬啊！咁喺呢啲咁嘅契机底下，喺男人嘅角度嚟讲，哇，好辛苦噶咯，已经拍拖已经拍到哇，样样都系揽晒噶咯，会有咁样嘅，会有咁样嘅情况去令到佢哋想平。是 AA 制，你明唔明白个意思啊？ 所以你呢种嘅情绪会唔会导致就系好憎嗰啲女仔老讽咧？ 会噶， 就 系 啦， 会噶， 关系嘅。 即系你唔好即系太老讽去食饭，唔系最大问题。你老讽唔紧要啊，如果你系我女朋友嘅，冇所谓噶。你系我太太，冇所谓嘅，系啊，冇所谓嘅。你会食啦，食得几多啫？俾够你食到，即系你会觉得喂冇必要嘛吓。我难听啲讲，我即系连多谢都冇句嘅话，我不如攞去捐咗佢，个婆婆都仲同我讲得嘅，啱啦，系咪先？即系我会咁样谂啦。即系当然可能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咯，我自己会咁样睇咯。好啦，我又想问一下咧，你觉得会唔会因为个好似头先啱啱一开始所讲啦，搵嘅收入多与少啦，本身嘅金钱嘅佢本身自己嘅经济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有没有 A 制这个问题的呢？如果你两位女士你自己经济独立啦，讲到经济独立，那你自己可能有些钱的，或者家里本身有些钱的，你们对于 A 制的看法会有没有 其他改观呢？你讲先。 我就觉得未必一定要 AA 制。 啊、你可以付晒费，全付费嗰啲系嘛？ 我付费都冇问题嘅， 因为你有嘛， 系咯， 系啦，即系原来，即系原来呢一样嘢，其实 A 就系咁 suppose 就即系话，而家大部分香港市民嘅缩影啦，系冇钱先会谂嘅啫，有钱系唔需要讲嘢嘅，呢张纸废嘅， 比较松动少少，就冇咁多顾虑，只不过系咁解啫。 咁你又觉得点呢？ 如果我喜歡去的話，那一餐飯有什麼所謂？ 不是一餐的了，幾餐去的了，一路loop住的了，可能養埋個 SRK 的了。 如果我可以有能力養到他，而他又這麼哄得我這麼開心的話，有什麼所謂？ 收到了，整個畫面出曬你了，由剛才那五 分，所以 就是了，出了來了，已經大家看到了，已經是一個銀主盤來的了，那裡已經是一個 銀主盤。 銀主盤不是好東 西，你自己怎麼想啊？我沒有用過筍字的啊。咁当然啦，同样地头先我讲返就话，如果喺个即係金钱上，即係大家都会咁样认同，就话喺金钱上会有一个就係问题，基本上我哋搵得多钱已经，即係或者你经济收入已经许可之下，你根本唔会考虑 AA 啦，係咪先？咁同样地，咁嗱，咁会唔会造成咗一个女仔去刻意搵一啲经济收入比较到好丰厚的男士呢，就变成一个拜金的文化了，这件事就会。 那拜金就完全脱离了，我们可能下几集再 讲。是这个下几集会讲。但是如果女士来讲，会不会因为不想给这件事而去刻意，喂，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妹妹啦，他们为了即那些叫做收兵是吧？ 你会不会得罪人的？ 我讲完先啦，系啦，咁会不会因为收兵的问题就会话啊？同佢食餐饭啫嘛，冇所谓咧。咁样你哋会咁样会点样睇呢一样嘢咧？ 首先，我哋两个都系妹妹仔。 哎呀，咁你套用翻落去早三年前嗰啲思维落去得唔得啊？ 冇噶，唔会咁谂噶。 你咧？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呢？其实你好做咗好多功课，又碌屎又荧光笔又成，你睇佢几沓纸咁，唔知道做乜鬼嘢。哇！但系佢又未讲到嘢，咁你俾佢讲下先，我哋俾佢讲下。我系剩几个字先。 冇啦。 我之后嗰啲嘢你讲，你俾佢发挥啊！而家我哋俾你发挥。 我冇冰噶，我从来都冇冰埋身噶。 冇冰埋身啊！即系冰临，即系冰临城下。即系咁啊！咁你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你唔需要，即系你想，或者因为唔想 A A 制而去选择另外，或者咁样调转个问题啦。我唔想要同一个男朋友 A A 制，我选择揾一个经济能力许可嘅选择呢？ 啊、我又不是想着出来陪吃饭陪笑陪性的。 不是，即如果有得选择之下。 那你选择你不是只看钱的嘛，你跟一个人吃饭，即我跟一个人吃饭、嗯、其实我是想见他，我跟这个人我对他有好感，我想跟他沟通，我想跟他倾偈，其实吃什么是无所谓的。 Okay. 即 even 是督串鱼蛋，总之我跟他倾到偈就 OK 的了。但是如果我跟他是没有感觉倾不到偈的，那你带我，你请我去五星级酒店嗰度食巴心刺肚，我都觉得背脊骨落啦。 哇！原来而家仲有呢啲女仔嘅咩？ 仲有大大个坐喺度啦。 哇！牛咁大个，真系哇，好惊真系。好啦，咁如果你觉得嗱，如果我想问一下啦，如果你对于一个男士提出，即系如果嗱，你哋食紧饭啦，假设系唔好男女朋友先啦，假设我约你食饭啦，我提出。未埋单之前，我提出不如 A 仔啊，你会点样睇呢个男仔？ 俾你啊， 咩啊？ 俾你啊！ 但系你会心态上会唔会觉得扣分咧喺呢个男仔身上？ 我会想睇下点解佢会咁样讲咯。 如果系出于大家都有食饭，大家都要付费嘅心态咧 ，OK 啊。 但系唔会左右到你之后会唔会选择呢个男仔嘅？ 呢、這个系可能系其中一。但是不是唯一一样东西。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因为我认识有些、外国回来的朋友呢、嗯在外国读书的、男仔好女仔，他们是很主动地去问对方，不论男友女友女友，他主动地问对方去收钱的，惯了、啊、他们惯了 AA 的。那会不会，我就想问，就会不会带动到，哇，因为这样死了，我会好。咁样几个男仔，我唔同佢，下次唔同佢，会唔会咧？ 唔会。 即系你哋 OK 嘅。 系 OK 啊。 你咧？ 我觉得绝对冇问题。 系点解咧？你咁肯定咁样嘅咧？ 真系冇问题。 系点解咧？ 吃幾餐飯，咁我俾翻我食嘅嘢嘅錢啫。 係。但會唔會唔係啊？唔係有冇問題啊？係你會唔會因而覺得呢個男仔，即係我，即係佢明明係擺到明，擺到明追求緊你嘅，但係因為呢一樣嘢而你會覺得哇死啦，會扣分嘅情況咧？ 都係一件事咯，唔會係因為錢而拍唔拍拖咯。 唔係， 除非我冇嘢做啦，我係冇錢噶啦。 係。咁即係攞緊中援，唔係攞中援而家攞錢送，唔好意思，佢又 double pay 又呢又路咁啊，唔好意思講錯咗， 唔清楚， 係 係咯，除非我冇嘢做咯，失業 係 啊，咁我冇糧出嘅時候，咁佢又知嘅話，佢又要我俾喎， 嗯， 咁我唯有唔食飯。 系啦，扎住个斧头，我哋今日唔食。我哋今日咧 去， 系啦，我哋今日食KFC， 自己买完，我唔食啦，帮我攞杯水啊，咁样系嘛 ？OK 喎，哇，有得谂喎呢样嘢。OK， 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唔会因为咁样计到咁足而去决定啦。咁呢个都大家都明白到嘅。喂，两位可以讲下自己嘢喎，又揸紧拳头，又呢又老咁样，两个喺度望住我嘅啫，系咁。 所以我啱啱想讲，计到咁足咧，就再计足啲嘅时候，咁会点咧？就系、是、我想带出嘅一样嘢就 即系点啊？ 103蚊咁，然之后 五十一个半 系啦。 OK， 我都要计一计究竟系几多钱。 我俾个52蚊你，嗰两毫子，嗰毫子你攞埋。 即系如果系51.5啦，俾翻51.5我啊。咁你會覺得點咧？ 啊，我會100蚊唔使找。 哇，好好啊！下次都係。 我不如我請你啦。即係如果你咁拮据嘅話，其實不如我請你啦。即 係會唔會覺得呢個人會好孤寒咧？ 嗯， 係咯。 會唔會㗎？ 會唔會㗎？ 我唔會㗎。 即係如果一個女仔， 佢問我， 你同佢 AA 制， 係 佢俾咗先， 係， 但係佢同你講51.5。 嗱，其實咁樣講，朋友立場嚟講，如果睇下咩關係先。都是剛才整晚的话题，都是 based on 一个关系。即是简单地讲，如果你是一个男女朋友或者是、太太的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构成了任何的东西了。即是我有责任去请我妈吃饭，这个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一样先啦，拍拖啊。 拍拖就拍拖问我攞返51.5，我比较200佢啊，我一定在佢身上攞返，我告诉你听。我再再讲，散水有相逢啊。 哇 系，哇系，散水有相逢啊！ 有冇刀 嘅？咩啊？冇事，俾多你攞去买糖食啊！咁咯， 似恐吓多啲喎。 唔系，咁唔系啊！你如果要问我攞翻51.5，你做乜嘢要？你做乜嘢要争俾钱？ 佢冇散纸咯。 不如我俾晒啦，好唔好？ 佢想唱晒 如果我系男女朋友，我啊，我个人立场嚟讲，我会觉得咁我俾晒啦，冇烦啦，咁咯，我会觉得。如果朋友嘅话，如果系朋友嘅，我会觉得应份逐毫子我都同你计啊，因为系朋友嘛，更加唔想因为金钱上嘅任何一个问题 因财失意。 系啦，呢、這个我唔想，更加唔想一蚊一蚊我都仲要同你计。但系如果譬如话，正如头先所讲，如果系我追紧嘅，我就会谂翻死啦，佢同我计到咁，我咪冇汗啊，咁咯，好正常噶，会好吓，即系朋友啦，咁咯。因为会有咁嘅心态嘅， 但系你咪好矛盾咯。你又话唔想个女仔老讽要你请食饭，咁、 啊、 要个女仔问，个女仔问你嘅时候，你话咦，我系咪冇行咧？ 唔系个女仔系自己揞咗之后，我就会觉得死啦。 系咯、 啊，所以系咯，我咪头先讲咯，男人系有少少黐线噶，即系 你女仔好难做啊。 即系我好想，我好想收翻噶，但系咧，你可唔可以婉转啲啊？ 即 系 我台底摄 系 落去你 唔系嗱，我哋会咁样谂嘅，今餐你。今餐我下餐你，咦，今日有多个机会咯，得咗件事情又会立体咗啦。 我唔会即刻要俾钱你，但咦，下一次我哋食饭就我噶啦。 系啦，哇，好好多啦，咁件事咪好 配合啦，咁 好配合啦，咁件事咪美丽咗咯。我哋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做兵都，就算做兵都做得， 我哋 好浪漫。 即系永远嗰一餐最尾嗰句都系下次， 下次你嘅，下次我嘅，下次我嘅，其实下次都系佢嘅咁啊。OK 喎，呢个 OK 喎，呢个话题几好。 可取啊，系 咩可取啊？ 个话题可取啊， 熟啲。OK， 好啦，咁大家差唔多去到最尾嘅时候，大家对于呢样嘢有啲咩取，有啲咩嘅想法啊，或者有啲咩嘅补充咧？ 冇咩补充噶，只不过 死啦，仲有几分钟点挨啊？冇乜补充，你睇人哋做晒几个功课都未坐过嚟。 只不过系男女之间系 他們的角度很不同啫。 是點解？點樣個角度很不同呢？ 男人是要有尊嚴一啲咯， 係要有面嘅。即係其實佢哋某程度上，男人是不介意俾，亦都好願意去俾。原因是因為他哋好想去有呢個俾嘅能力嘅。其實 有能力照顧。 冇錯，呢、這個其實是重要嘅。即係其實男人是想去俾嘅，只不過潛意識覺得，即係某程度上，就算講到呢一刻，你講到話真係。AA， 但其实我都好想有能力去请晒餐餐都是我的好想的，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是即你死几多钱啊给你啊，即我都想这样讲，但奈何这个社会里面不容许我们这样去做啫。这个是我会觉得的。好，你还有什么可以再讲一下？你刚刚一讲这个话，这个样东西挺好啊，或者给他补充一下，川姑。 其实我不觉得看一个人要只是看他请不请你吃饭，因为每个人都是立体，他不是一张 A4 纸的正反两边。 你 A4 纸 应该要看 抓埋他都立体， 就是很多东西去看一个人不论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都好，即是朋友男女朋友去追着你，真的餐饭其实是很少。 不是讲的餐饭，可能是讲的戏飞的，刚才我们讲到 即是你其实你想跟这个人 build up 一个什么关系，如果你长远的关系，餐饭是很少， 只不过是一个 有很少的东西。如果你一个好短暫的關係，我不知道你什麼關係，咁你不如想下你下一餐在哪裡開飯好過啦，你還在那裡浪費時間。 啊，不過是喎，啊，我又想講一樣嘢喎，我漏咗一樣嘢想講，就係，是，男人咧對老婆啊嗰啲咧就好孤寒嘅喎，對女朋友都好孤寒嘅喎，出去溝女嗰啲咧，哇豪到爆噶，我話俾你聽，喂食法個嘢冇問題啦，我訂台。 咁，呢方面我就唔清楚啦。 肯定係喎，即尤其是對出面嗰啲咧追緊啊，或者嗰啲暗揀嗰啲情人啊，嗰啲小二、小三啊、小四嗰啲咧，全部都係。咁啊，冇問題，食蛇噶嘛佢，冇 即係上一集啊，大家可以撳翻。 係你即係點啊？哦，嗰啲講緊係啦，講翻偷情嗰啲咧，佢冇問題噶，食幾大都得噶。同你睇啊，睇一套唔夠，睇夠兩套啊。2D 睇完再睇 3D，3D 睇完睇就要睇埋 IMAX 嗰啲咁樣咯。係我係個男人係會有咁嘅心態噶，對住自己嗰個一定係收斂啲噶，即係永遠阿媽唔俾錢噶嗰啲，都有大食大啊嘛嗰啲，會咁樣噶嘛，想係咁樣啫。 会不会是衰的那些才是这 样？通常都是的， okay. 通常都是的。好了，我又插了他讲，继续呢，继续。 我忘记了我自己讲什么了。 这样的吗？现在你讲到啊，好了，咁啊，差唔多个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哋咧，其实仲有好多时间嘅。我哋又讲完男仔，讲完女仔之后，你有冇？你就冇嘢补充噶啦？ 冇啊。 好惨，你又冇嘢补充噶啦。 唔系，我想我睇，即系我都有上网做一啲资料啦。上网睇咧，点解啲女仔成日都会比较唔接受 AA 制咧？ 系点解咧？ 特别系啲男女朋友或者追求嘅阶段，系因为佢哋觉得男仔去花心思约佢哋系一个被宠爱嘅表现。 即系总结嚟讲咧，男人想照顾，女人系 想被照顾。 哦，所以就引申了这个，其实 AA 制都真的 很哲学的一个， 很哲学的东西来的。 AA 可以是大家互相 照顾，即是呢，有时请又烦，即是作为男人请又过到过不到自己，不请又过不到人家，是不是 人 哋嗰啲咧 ，OK 啦。嗱，我肯定今晚讲完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我一定有好多男士嚟讲就一定好多掌声噶啦。但系我自此之后咧，永世都可能系单身嘅咧，因为冇人会理我噶啦。我相信 村姑应该会有好多机会系嘛？ 佢有啲村民嘅可能， 村民 可能有啲村民可以介绍俾我哋噶嗱。下集时间会不会见到邓小祖定还是见到佢哋咧？ 大家估下， 大家又估下啦噃。我哋半个钟头就完咗啦，再见， 拜 拜拜。